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the program. 敏感时刻啦，喺直播室里面咧有敏大人啦 ，Hello 敏大人，有莫莉， 嗨， 咁啊亦都有 Kitty 喺度嘅，咁啊星期五晚咧，我哋例牌就会请阿 Eric 出嚟咧，李亚力同我哋讲下一啲电影啊、电视剧先嘅，咁啊睇下最近煲咗啲乜嘢啦 ，Hello Eric。 Hello， 大家好，敏大人好 ，Kitty 好，莫莉好， 系李亚力好。今日我哋讲咩咧？系咪又系嗰啲阴森啊、恐怖啊？ 诶，咁嗰啲食得牛扒多啲，要食下咩？ 唉，太好啦！ 不如你试下咧，连续三个礼拜都系睇爱情片咯。我想睇下你个感觉，即系反而系调翻转，系即系讲翻你嘅感受系点？我想听， 算啦，呢一期香港人咁大压力，你唔好再俾压力佢啦。 你俾佢睇啲佢中意睇嘅嘢啦。 真系会宁愿唔睇电影。 即系调翻转，我逼阿逼阿卡文连续三个礼拜睇 鬼片 咁样，你最中意嘅。 唔係呢個問題，即係講同埋睇係兩回事嚟嘅。我可以一路睇住鬼片，一路講愛情片都得嘅。 唔投入咯， 證明你真係香港人嚟啦，分裂咗啦已經。 咁今日禮拜呢個唔係鬼片啊，咁係咩片咧？ 今日要講一套啱啱新上平台嘅舊片啊，話舊啫，都係2019年嘅一個泰國片。 嗯， 咁咧無痛斷捨離。 嗯、啊！我琴晚睇咗， 哦， 系咪啊？新年嗰套啊？ 系啊，新年。 哇！你想唔想知我 comment 先？ 吓、啊，你想讲，你讲先咯。 冇啦，你讲先啦。 咁夹嘅你两个， 我第一样嘢就系觉得冇可能个男主角啊！我其中一个好即系我几中意啲泰国男演员噶嘛。 新年系正 嘅 ，Mario 啦，同埋阿新年啊， 新年有啲腹肌啊， 系啊， 系啊。 咁但系佢喺度系个半个钟头先出现喎， 哦， 即系你觉得就好唔抵啦。 佢基本上咧 好唔抵啦， 我咪就行嚟行去咯，开头咯，因为 N 字头个平台有嘛，我觉得咁新嘅戏，仲要系阿新年嘅戏，咁我即刻睇啦。其实寻日仲要咧系翻工嘅时候咧，我谂无论嘢要睇先，跟住我睇明明知道唔够时间嘅，我谂冇啦，你翻嚟先睇啦，我唔得，我要睇新年咁样啦，跟住等咗十二十分钟都唔见。新年，咁跟住我好唔開心啦。跟住我個女仔，媽咪你唔好咁啦，睇戲俾啲耐性啦。跟住我已經行開咗啦。咁行開咗五分鐘咧，佢就話：即係我真係其實要翻工噶嘛。我新年出嚟啦，咁樣啦。咁我望一望， 太陽出來啦。 但系我就覺得佢影得新年唔係幾靚仔咁， 哎呀！ 咁又我又趕住翻工，咁所以我就冇繼續 了。O、okay. K， 好啦，咁誒講一套戲先啦。我知道大家好緊張。咁其實即係雖然話係男主角啦，咁但係新年哥其實嚴格嚟講咧係一個大配角嚟嘅。咁呢套戲咧， 即係唔得咁樣噶嘛。 系， 原来拣个拍戏系真系重要 的，因为佢个女主角咧，你都想睇嘅，佢就系呢个出猫 特工， 特工队定特工啊 ，Bad Genius 嗰个女主角阿 Lin， 但系佢而家大过咗啲，佢更加高， 系， 佢高到咧系由我电视嗰个框嘅顶咧， 佢同新年同好似差唔多高嘅啫，咁啊几高？ 我就觉得嗰个画面好长啊， 系， 因为佢个头系顶住个画，TV 咁人哋 model 出， 同埋只脚就系出咗佢嘅，即系你就见到有 影唔晒佢啦，真系 成日都影唔晒佢嘅。 我觉得 仲有第一样嘢，我唔理佢特唔特登啦，我觉得真系一碌 一碌竹啊， 一碌竹啊，女主角。咁同埋咧，佢成套一去講佢係一個 minimalist 嚟噶嘛，跟住佢就唔化妝， 都有嘅，唔好话人哋唔化妆， 我觉得佢真系唔化妆嚟噶， 你嘅偶像真啲， 应该系有，应该系有化嘅。 如果全部不停拉歪嘅话，虽然见到晒所有， 仲有啊， 但系好似敏达咁又唔满意啦，因为新年全部 佢啲镜头咧有好多 extreme close up 同埋唔化妆噶， 哦， 咁啊跟住就令到我感觉好好嘅。因为我觉得我靓啲， 新年唔会过电系咪最紧要？ 唔系我嗰个女主角， 系我知啊，就话 你快啲今晚翻去睇，哎快啲今晚， 好好好好好。 但系咧就个问题就系坊间个反应系好好嘅， 嗯 系， 咁我都唔明点解嘅，但系我之前睇到评分好似唔 系 太高嘅， 我就 系 听啲人话唔好睇，所以我放弃咗新年。 你觉得唔好睇啊？ 唔系系啲人同我讲 啊，我算系啲人啦。 系咯系咯系咯， 唔该，得 Eric 你继续讲啊！你可能 系 A 人飞咗廿分钟，所以觉得 OK 啊？ 唔系啊，我系期待咗头嗰十五分钟啊，因为我觉得套戏好作状啊。 哦， 不过我唔敢讲啊 ，Eric 可能觉得，哎，我真系好中意套戏啊！你 唔系，大家有唔同，即系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啫，大家睇法唔同。不过我谂，其实点解坊间会话啊，对呢套戏有少少失望？我觉得其实因为 唔系少少噶。 O、okay, K， 你听唔听？我点激动？我本来谂住唔讲嘅，我唔想阻住人睇。 佢个中文戏名其实系改得有啲问题。 哦， 吓、啊，即系当然，因为其实佢好得意嘅，因为佢呢个戏嘅核心系围绕住而家好流行嘅所谓即系断舍离啦，家居断舍离。 系、 嗯，咁即系讲白啲就系执屋啦，即系你抌嘢啦咁样。咁但係佢寫嘅戲名譯出嚟，香港係叫無痛斷捨離。咁你有啲期待 啦。因為佢之前係咪有套咩啊？但係之前新年嗰套 戀愛白病，戀愛病犯， 嗰套真係好好睇。 哇！嗰套勁啦， 令到我真係好中意呢個宅男。 尤其是我哋係 freelancer。 唔係，但同埋我可唔可以講埋咧？近期我都幾中意睇泰國片噶嘛，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唔係好認識嗰啲人咧，令到我冇一啲即係冇啲 background 嘅審判啊咁樣噶，咁就真係睇套戲啦。咁最近都睇一套叫《Low Season》嘅， 嗯， 咁就係 Mario 做噶啦，係我唔知中文名咩，係有相嘅 嚇。 咁嗰套咧都已經幾唔好睇。 嗰套《Low Season》即係講佢咩女神咩？ 有鬼嘅，有鬼嘅嚇。 《Low Season》喎， 因為佢失戀，咁所以咧佢咧就要去散心。咁佢就去咗清邁一笪地方散心。咁如果喺呢個疫症咧，我哋過唔到泰國咧，去睇睇係幾好嘅，真係好清邁嘅件事。但係真係開頭睇好開心啦，我梗可以去清邁啦，個即係個精神上去咗清邁啦。咁但係後屘啲劇情啊，或者即係種種嘢咧，真係又唔係咁得啦。咁我已經揀笑㗎啦，因為 Mario 咪要俾面，咁就係後屘都 要俾面， 後屘都唔得。都唔係咁得，咁但係都叫合格嘅。哇！但係呢套我覺得仲唔得。 嗯，但敏大人頭先堅持叫我快啲翻去睇。 唔係你快啲睇完 睇下有幾唔得咯。 根本上就唔想我中意新年。 唔係啊，你覺得咁咁樣都可以點講？即係佢點啊？個女主角咧，俾佢哋搞。其實個女主角好多型嘅，應該係。但係佢搞到佢咁樣都可以做女主角咧，咁我哋得啦。 女主角係咪出貓特工嗰個？ 係咯 係咯，其實啲卡係吸引嘅，我覺得。即係如果對香港觀眾嚟講啦，係啦。 不過 等 Eric 講下。 忍住先， 講到而家都未講到。 我而家 太激動啦！ 批判到而家。 真激動！大家嘅期望出錯咗咧，咁就梗係會出事㗎啦。OK。咁咧，其實咧，其實睇落去咧，我覺得佢嗰個手法，即係先講導演先啦。導演就係編劇導演都係佢自己啦，即係阿納亞彭啦，個姓唔讀啦。跟住咧，其實佢好多時候咧都好難讀， 可能泰文嚟窮蠢踩兒嗰啲咧。 坦榮瓜塔立邊，但係我點讀啊？好難讀啊！系，我从来好都唔会挑战呢个泰国性，好难度佢哋啲名。咁咧就其实佢嘅日常，即系佢嘅最拿手嘅手法咧，就系令嗰啲日常细节。如果大家记得恋爱病发咁样，其实佢好多日常生活嘅细节咧，就将一个嗰啲或者喜或者悲嘅片段咧，辑录出嚟，再慢慢将呢啲片段咧，就织成一个故仔咁样嘅。呢个系佢个导演嘅手法嚟嘅，佢惯咗系咁噶啦。咁有時睇呢、這個，即係我睇呢個導演嘅戲，我成日都覺得好似睇緊啲中國畫咁。 嗯， 即係你，因為中國畫係卷軸式噶嘛，你要慢慢一啲開一啲，慢慢睇，好似動畫咁。係。咁同埋咧，好多留白嘅。 咁其實呢套無痛斷捨離都有好多地方唔見咗嘅，即係你唔係好理解開頭嘅時嗰廿分鐘咧，即係敏達最唔討，即係唔開心嗰廿分鐘咧。其實你唔會明白點解呢個女主角會做咁多嘢，講咁多嘢，發生咁多事，因為全部都係白曬嘅，冇嘢講過。 係 咁一定要睇到 佢唔單止咁樣留白喎，佢連畫面都好多嘢白咁樣，邊度無釐神啊？ 冇錯，佢好多佢邊度無釐神嚟噶嘛？佢個女主角我諗得佢兩套衫，三套衫， 嗯，就白恤衫， 永遠都係白色衫、T 恤、白色衫。 嗱，即係講真嗰句，就係我哋嗰啲香港人，如果去同人哋大酒店拜拜咧，係 嚇 嗰只嗰種衫啦，嗰種味，嗰種服子喎， 係 咁啊，當然呢個係集中 有啲人可以著得靚嘅， 唔係其他人咁樣著嘅，其他人並不是咁樣著嘅，淨係女主角咁樣著嘅啫。 但系我咁，我咪咁其他人系咩人咧？咁、那个女主角隔篱嗰个咧就系一个光头嘅女仔，同埋好多耳环嘅咯，咁咯， 系 咯。 咁呢个系当刻嘅佢哋有咁嘅人噶嘛？佢唔系特登做出嚟嘅。 系 咁啊，即系同埋其实佢好多身边好多朋友都系正常衫嘅，正常衣着嘅。咁因为都要突显佢个边度无厘神咧，佢成日都会做好多类似咁嘅即係衣着啊，或者佢個行為都有啲咁樣嘅感覺。 嗯， 好啦，咁其實嗰個電影開場咧，就佢好得意啊！佢係一開始少少倒序啲咁多都倒序啦，一嚟到就話我要執屋啊咁樣啦。 嗯， 咁其實佢點解要執屋咧？其實就因為佢有一間國際嘅設計團隊咧，就請佢。咁咧就好得意喎！你我明明係請你做嘢啦，咁但係最好你有自己 office 啦咁。即係你唔使翻工嘅，但係你要自己 office 啦。咁、你 office 冇咁點算啦？女主角就諗起自己老家啦，佢老家以前係琴行嚟嘅咁樣。咁佢就清咗個琴行，咪可以做 office 咯。OK。咁但係問題就是老家唔係淨得佢一個住噶嘛，佢有佢阿媽啦，同佢阿哥啦。係。咁所以咧，最慘係咩咧？個時限得一個月，佢要年底之前搞掂。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翻去咧，諗盡辦法去說服佢阿哥同埋佢媽咧，去按佢自己嘅意思去做嘢咯。OK， 咁呢個就係佢成個 set up 嚟嘅，即係點解佢咁多逼結結嘅嘢咧？就係因為佢得一個月去做嘅啫。咁、就跟住就開始掃斷捨離啦，開始執屋啦。因為好多嘢其實佢由細長大到大，直至佢飛咗去外國讀書之前，都喺曬嗰度生活噶嘛。咁、所以好多垃圾雜嘅嘢，即係同唔同嘅朋友啊，咁嘅建立嘅關係嘅物品啊，全部喺曬裏邊。咁、佢就其實佢嘅諗法好簡單，就是、全部今日抌曬佢就一了百了啦。佢而家淨係一個 target 嘅啫，就我有個 office， 跟住我開始翻嗰份工。OK， 咁咧就本來抌咗噶啦，收買佬嚟咗攞走咗啲嘢噶，但係突然間咧佢又想，即係佢又即刻 call 曬啲嘢翻嚟，即係攞翻曬啲嘢翻嚟。咁就開始有啲嘢唔捨得啦，有啲嘢揾啦，諸如此類啦。咁最後咧就即係當然揾到一隻，即係佢朋友，即係個光頭嗰個頭先嗰個。咁原來佢之前送咗隻碟俾佢，一隻 CD。咁就佢都抌咗啦，咁。俾個朋友發現咁啊，覺得你好無情喎，咁樣即係我哋細個咁好朋友，而家都係好朋友啦。咁佢就開始反省少少啦，啲咁就對啦。咁咧就個朋友就你起碼都要將啲嘢還翻俾人啦，咁樣即係你人哋送你嘅嘢，你要還翻俾人咁樣。OK， 唔好就咁抌咗佢。咁啊，於是乎咧，成個劇情就咁樣展開啦。咁咧就要見到佢不同嘅人啦，不同嘅朋友啦，不同嘅收翻嗰份禮物嘅反應啦。咁有啲反應就開心啦，有啲反應就唔開心。有啲人翻，有啲人鬧翻個轉頭。咁其實佢點解會咁咧？中間完全唔講嘅。即係佢中間嘅關係，中間嘅事情發生咗乜嘢，佢全部都唔講。佢淨係講反應嘅啫。OK。咁當然個核心就係新意哥啦，即係佢係前度男友啦。咁原來前度男友同佢嘅關係咧非常之凄涼。就是咩咧？佢要离开去丹麦定系芬兰学设计嗰阵咧，佢就上飞机，我哋转头见，咁就上飞机就失联啦。咁就唔知四五年啦，一过就四五年啦。咁咧中间系完全冇联络嘅。咁佢翻嚟呢次咧出现咧就系、要还翻一部相机同啲菲林俾佢，即系相啦。咁佢两就靠男主角同女主角之间嘅。一啲對白咧，去反映出究竟呢一個女主角佢嘅行為係乜嘢？OK， 自私啦，係唔理人感受啦，即係所有衰喺曬裏邊嘅，即係好奇怪一套咁嘅戲咧，係女主角係描繪到咧。是非常之唔 咦，唔怪之我咁睇开头睇唔中意，我系觉得我真系唔想嘥时间喺呢个人身上啦。 但系。佢所有嘢咧係擺到差唔多完之前先揭牌嘅，嗰、個位揭出嚟， 大家就會哦，我終於明白點解呢個女主角會咁嘅行為啦， 即係會好大改觀嘅對佢， 會好大改觀嘅，同埋男主角最後當然即係佢，因為佢嘅經歷令到佢覺得女主角覺得自己做嘅嘢係啱嘅。 嗯 嗯，我譬如假設即係唔係譬如啦，即係佢後到後邊咧就佢會同。因为佢之前同男主角道歉啊嘛，因为啊我冇又冇交代又冇话我哋嘅感情系啦，不辞唔系佢有 告辞嘅，但系 就 收尾唔好， 系啦就又唔讲系乜嘢，又唔复 email， 又 block 咗人哋 WhatsApp 咁样。OK， 咁所以咧佢有道歉嘅，咁但系即系男主角就话唔系你道歉咗就系大晒嘅。即係你道歉咗，如果我唔原諒你咧，個責任就喺我度。咁呢樣嘢就係你最自私嘅一個行為咯。係 ，OK。咁當然，即係佢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咧？就係因為佢曾經咁樣被傷害過嘛。 嗯。 咁點解被傷害過咧？我就唔講啦，因為嗰個位好重要啊。係。而家講咗就唔好睇啦。OK。咁所以同埋佢當然佢係特登糟質到呢個女主角咁樣嘅。 嗯， 我覺得嚇，即係我站喺一個男性嘅角度嘅立場嚟睇，即係導演佢唔係太想寫一個即係童話故事式嘅一個浪漫故事咯，況且佢都唔係一個浪漫故事啦， 即係其實就唔係一個，我講即係佢真係嗰個宣傳係點講咧，有少少係 出錯。 点讲咧？误导咗你去入场嘅原因，其实我觉得睇呢一套戏唔紧要，但你唔好话俾我听一套爱情片， 系啊，千祈唔好当佢爱情片。 兼你啲 poster 嗱，佢香港出嗰啲 poster 都系 sell 到好似爱情片咁样嘅，你会觉得佢哋会有甜蜜？完全冇噶喎，呢啲咁啊。 但系成屋都系垃圾胶袋，你都觉得好浪漫。 同埋佢系，其实我会觉得佢已经系倾向艺术片啲添啊， 少少啦， 因为佢系好。佢嘅 pace 真係比較慢嘅， 少少慢啦，但係佢個半鐘嘅啫 喎。嗯， 佢唔係好長嘅，但係佢有啲慢。 但 係 佢即係佢有齊曬藝術片嘅，就 pace 比較慢啦。 係啦。 同埋對白又比較， 即係要諗 嘅，每一段對白，咁我都要諗嘅，因為我睇字幕嘅時候， 係 我點都係要諗咗㗎啦嚇。但係好長嘅佢啲對白， 係啊， 就咁企喺度講好 extreme close up 咁樣，又唔喐個。 extreme close up 係最尾，差唔多係最尾啦。 佢同阿 Sunny 講㗎嘛，佢長到我都冇心機追字幕啦。嚇， 嗰 度好攰㗎嘛，你試我哋老人家 啲眼。OK 嘅，咁其實佢主要呢套戲係透過執屋啦呢件事啦嚇，即係斷捨離呢件事咧就。俾觀眾睇到女主角點樣對自己同埋對佢身邊嘅朋友咯，咁喺啲事物裏面咧，我哋會得知到一啲回憶同埋呢個女主角嘅執著。 咁你第一，但點解我要理呢一個 particular 嘅女主角嘅執著咧？ 係咪可以 get 到少少？ 即係佢咪嗱，譬如我睇500 Days of Summer 咁樣，你哋有冇睇呢套啊 ？N 字頭嗰套，呢套啊真係好睇咯，我覺得呢套得講 我嚇。你都係仲係站喺一個愛情片嘅角度睇咯。 嗯， 其實因為佢由頭到尾 咁，我點咁我可以站喺咩片度睇咧？請問，咁呢套係咩片嚟咧？我唔係愛情片嘅話，你答我， 你俾我講咩？ 你答我， 你俾我講啊嘛。 佢係咩 genre 咧？如果你係泰倫天奴，你開間 video shop， 你要擺 genre 嘅話， 唔係其實佢就係反對斷捨離咯。佢一套反斷捨離嘅電影嚟嘅， 咁係咩 genre 咧？ 唔可以，即係講出嚟好似好點講，好時尚啦，好瀟灑啦，好咁樣啦。但係即係就算喺泰國人嘅角度嚟講，即係你應該咁睇啦。泰國人嘅角度嚟講，佢覺得呢樣嘢係唔得嘅。你只會俾人覺得你黑人憎嘅啫。 OK， 咁佢就係用呢啲故事去話俾你聽，其實斷捨離你冇錯，你每一件物品都可以抌嘅。 嗯， 但咁物品背後嘅回憶、物品背後嘅故事同埋佢嘅感情，唔通你就可以咁樣抌咗佢咩？ 嗯， 咁當然女主角係佢要為咗佢要自己達到佢嘅目的。咁如果你喺香港一個女主角咁，你覺得佢係財，佢真係一個 咁 一個。 但我又咁唔明啦，佢咁想抌。咁啊，佢抌完之後，個朋友鬧佢嘅話：你唔可以咁抌。咁跟住佢又唔抌咯，又要逐個俾翻人喎。 嗯， 即係真係好乞人憎咯，我覺得。 係啊，所以咪就係 即係當呢個太你知道斷捨離本身係日本傳出嚟㗎嘛，即係點樣執木啊咁樣。咁、其實都應該係影響咗泰國嘅一部分嘅文化，即係而家啦。 我覺得佢唔係講斷捨離嘅，佢係講 minimalism 嘅，佢可能係瑞典啊嗰啲咁樣嘢嘅。 嗰個係包裝嚟嘅啫。 其實佢始終都係佢講到佢自己係好中意睇呢啲咁嘅 minimalism 嘅 architect 嘅書啊嘛。咁即係話佢最越少就越好啦。 唔係㗎，你嗰度未睇到，你睇到。佢解釋嗰個位置，你就會明佢點解會咁嘅。Minimalism 係佢個包裝嚟嘅，但佢其實佢講嚟講去就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點解個女主角會變成咁。即係佢係即係經歷過啲嘢，令到佢會咁樣做，同埋令到佢咁樣嘅情況去對佢身邊嘅人咯。咁導演就係探索緊呢樣嘢，即係其實好多物件背後都仲有好多嘢，唔可以就咁抌咗佢，或者咁我。當道歉咗啦，拜拜咁就算咯。 咁等我哋多個角度反思一下都好嘅，即係大家覺得斷捨離即係而家咁盛行嘅時候，咁樣換個角度睇，會唔會係即係又係一個 咁難得有套愛情片佢中意睇啊嘛？ 係啊，浪費啊！ 唔 係愛情，好啦，我哋當另外一個 cat 啦，就係啊。咁啊，你哋兩個爭持得咁激烈，我今晚翻去一定要睇下呢套， 一定要 無痛斷捨離，再翻嚟同你哋傾過。好，唔該你啊，你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今届会期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余下的21项议程最终通过8项拨款，备受关注的5.5亿涉及明日大屿的研究拨款，在会议结束之前仍未能审议。主席陈建波认为，香港未来要面对的危机是激进化的扩展，又说担心香港进入内耗的阶段，政府将来要认真研究如何做好公关工作。他形容香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人引导市民对政府的不满，有市民情绪化地投票，认为如果香港继续行这条路会无运行。他说明白政府工作有其艰难之处，但今时今日容易以社交网络影响社会，政府应该更积极以不同的手法推广政策的好处。本港新增5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50宗属于本地个案，源头未明个案有18宗。一名驾驶23号线的新巴司机确诊，黄竹坑东华三院赛马会朗日居有3人染病，包括92岁女院友、照顾员同登记护士。另外，一名71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寻晚送院抢救之后初步确诊，佢情况转差，延至下昼不治。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有1713宗，医管局表示，住院病人之中有8人危殆，11人严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未能够判断疫情是否到顶，不排除可能爆发得更加犀利。有报道指，美国政府正是考虑禁止所有中国的共产党党员和家属入境美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如果报道是真，美方是公然选择和14亿的中国人民作对，批评是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的意愿，和21世纪的潮流是非常荒唐。华春莹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赢得独立、自由和解放，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人都无资格否定中国人民选择的正确道路，也都无能力阻挡中国继续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他认为美国人民和政府要选择开放包容，抑或是选择关闭大门、自我孤立，相信世界都拭目以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665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10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18，瑞士法郎0.94。 加元1.358，人民币6.997，英镑兑美元1.252，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73美元，卖出1807.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系天晴，但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仔呀，就嚟放榜啦！其实 想关心佢又唔知点开口。今个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奋发时刻 DSE》主持吴宝成同埋杜婷，请嚟教育心理学家过你两招父母子女之间嘅沟通技巧啦。 咁面对 DSE 放榜，我咪可以陪着你走。 嗱，阿妈讲还讲，唔好唱歌好唔好先？我收到噶啦。 奋发时刻 DSE， 学生加油，家长加油。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Hs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时间10点36分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李敏敏大人啦，有莫莉啦，亦都有 Kitty 喺度嘅。系咁，我哋送走咗你压力之后咧，就开翻我哋今日嘅题目啦。咁啊，敏大人咧事前就叫我哋每个人咧带三个冷知识翻嚟。 系， 到底今日我哋就系咪要分享冷知识咧？ 系啦，今日我发现咧，原来咧喺生活当中，我哋有好多嘢咧就系冇留意到嘅。 系 吓。咁咧，有時咧係仲要日日對住咧，你都係冇留意嘅。即係例如你冇留意你老婆剪頭髮咁樣噶。 嗯，係 嚇。咁咧嗱，我哋三個咧用電腦咧都係用呢一個蘋果系列噶嘛。 嗯嗯 嚇。咁咧，咁我就發現咧，終於琴日咧，即係我寫完曬啲劇本咧，即係清閒咗啊！我個人 係， 所以有時間留意多咗嘢。 係， 我發現我 keyboard 上面咧，即係當然有曬。26个英文字母啦，又有10个数目字啦，系嘛阿拉伯数目字啦，咁嗰啲即系上排个 keyboard 上排嘅，譬如令到你个荧幕光啲啊、暗啲啊、声音大啲啊、细啲嗰啲，我都知系咩嚟啦，系嘛？但系有一个 key， 呢个 key 到底系用嚟做乜嘅咧？ 你搞到即刻攞部電腦夾夾先。 係啦，呢個咧就係喺 control 制同埋 command 制嘅中間，原來有個 key 叫 option 嘅 key 嘅。 哦， 你咪識啊？你識噶？ 我唔識啊。 你講到好似自己知 我知有個制叫 option。 我知啦， 我知有個制叫 option， 但我真係唔知有咩用喎。 嗱，佢叫得 option 咧， 係 中文係咩啊？ 即係有得揀咯， 有得揀啦， 係啊。 咁呢个掣头我从来冇用过，咁你买一部电脑， 你冇试过揿佢啊？之后 有咁多掣都用过，呢、个冇用过 home 底。 咁你揿下佢先， 我就要 find 哇，佢系咩嚟噶啦？ 咁而家揾紧啊，你哋 唔系我唔喐嘅，我喺桌面度揿佢。 定系问大人已经研究咗？ 我梗系研究咗啦，问我点、我点俾答案你哋啫？ 咁有冇反应啊？莫莉 冇反应、 啊，唔系你哋都冇用过嘛？ 我冇用过 吓、咁你有冇问过？咦，点解有两粒嘅，仲要初初我以为系得一 两粒嘅咩？ 哦，系咪嗰啲咩熄机嗰阵时用啊？ 唔系，嗱左右两嗱，你喺左手边，如果你对住电脑左手边喺 control 同埋 command 中间有 option 嘅， 右边又系啦， 右边喺 command 同埋有个箭嘴有两个，咁喺我嘅理论当中咧，重要嘅嘢先有两个噶嘛，例如眼睛啦、耳朵啦、鼻哥窿啦咁样，口咧。就因为唔想我哋讲咁多是非啊， 一个够晒， 所以一个咧已经做两个 function 啦，就系讲嘢同食嘢啦，谂下把口几细，嗱手啦、脚啦，甚至啊女士啊性感嘅地嘅上半身都系两个嘅，咁呢个咧呢个 option 就系好俾女士性感嘅， 因为佢打孖嚟啊， 系啦， 咁到底有咩用咧？你是上网找的？ 我梗系上网找啦、 啊。我以为你 突 然间问下你啲女 去嘛。我突然间你要对呢个掣好好奇，好奇到找佢。 我其实唔知点解突然间咧，琴日会见到佢嘅。 佢一系就好忙，一系就好清闲，清闲到连个研究个 keyboard 个掣。我就谂下呢个世界上咪净系得我唔知咧。 咁你有冇即刻问下两个女知唔知咧？ 佢哋唔得閒理我，所以我先清閒，先清閒，清閒到我琴日翻工前八點鐘都死都要睇埋新年套戲先啫嘛，咁咯。 咁到底係點解？我唔識，我唔識。 第一咧，點解你哋冇留意啊？ 咁不嬲 keyboard 平時都係用 F 五， 我唔係啊，因為唔係其實電腦咧，我有好多嘢都係唔識噶，因為我覺得冇可能會學得識曬，所以我用到我要用嘅嘢，我就冇乜求知欲啦。 嗱，以前我用呢個 PC 機嘅時候咧，control 同或者叫 command 掣啦，我都好知點樣用啦。咁譬如 shift 掣你都會知啦，大細草啊咁樣啦，function 掣你會知要點用啦。即係呢個 option 掣咧，其實係一個。某啲情況嘅百搭掣嚟㗎，我講其中一個啦，其中一個用途啊。嗱，如果你哋喺即係你哋用呢個蘋果系列啦，我諗其實 PC 系列都有機會係咁樣嘅。只要你咧係 click 咗一個檔案啦，然後你 drag 過去，拖係咪叫拖曳過去？咁其實咧，佢就會去咗唔同嘅 file 地點啊嘛。即係譬如你有個叫folder 玻璃，一個叫 folder。Kitty， 咁如果本来嗰个 file 系喺阿摩莉嗰度嘅，咁只要我一 drag 过佢咧， 佢就过咗 Kitty 度噶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有时你其实系想 copy 过去 Kitty 度咧，你咧就揿住个 option，然后就再 drag， 咁佢就唔系话净系拖过去，即系拖完个 Kitty 度，阿摩莉会冇咗嘅。 系，即系佢系直头复制摆咗过去， 其中一个 function 系咁嘅啫。 哦。 系啊，咁例如咧有好多即系佢都有几种唔同嘅 function 嘅，呢个系呢个最容易解释嘅，因为有啲我都 睇完都唔明， 睇完都唔系好明。咁就另外就譬如有时就算你唔系就一个 file 咧，你一扎 file 咁样啦，佢都系会去做到一个 copy 嗰个效用嘅。咁但系其实佢有好多用法噶， 即係我暫時用呢個即係新呢部電腦啦，即係叫做蘋果，因為以前又用 PC 噶嘛。其實我都係好似 Kitty 咁咧，就係識得剪帶、識得上網、識得去 check email 就算，其他嘢全部都唔識。頭先問大人講嗰個係好好，因為我成日發現一拉過去同 PC 唔同嗰樣嘢就係佢拉得好方便嘅。但係呢一個成日拉咗佢嘅時候咧，我突然間望下原本個 file 冇咗咧，跟住我就好彷徨啦，去咗邊啊？邊個 file 啊？就會係咁咯。咁而家知道呢個之後就好啦，就咁知道 copy 咗過去就得啦， 系啦，咁你仲可以揾啊，佢有一啲即系仲有其他特别功能嘅，但系咧实在我哋可能系香港人比较少用噶，即系例如咧我哋就咁打个 A 字，咁咪出个 A 字啦，但系如果你系打 option A 咧，佢就会喺你打出嚟嗰个 A 字顶咧，佢会就有个圈噶喎。 哦，咁可能係呢啲文啊，可能係唔知係咩文啊。即係你知有啲譬如法文嘅伊字有時候上面有撇噶嘛。咁如果你講話我知俄羅斯文咁樣咧，佢都有 A B C D 咁啊，但係好奇，即係佢啲 A B C 都奇噶嘛。 有啲文又有啲蛇仔喺 上面噶 嘛。 咁嗰個可能嗰個 option 就會可以幫到嗰個語系嘅人咯。 哦，好 practical 啊，敏大人嘅冷知識，死啦！我揾嗰啲會太簡單啦。听首歌翻嚟顶顶惊先。 吹散。 天地无用。嚟直播室， 到我啦、 嗯。 我用呢个身体篇去冚敏达嘅电脑篇。嗱，我想问下你哋，你哋平时有冇留意自己手脚嘅，即系手指脚趾嘅？ 有，都有留意嘅，因为平时都要剪一下，搣下 手指脚趾有嘅。因为阿 Kitty 梗系有啦，咁中意搣手指 搣， 你知唔知搣脚趾嘅话事？ 搣脚趾就唔。 你知唔知我细个翻嚟有铺系搣脚趾噶？其实我大个都有啲嘅，但系减少咗啫。 系 啊，从你调翻转嘅搣脚夹啊，即系讲紧 吓， 系啊， 咁私隐嘅唔好话俾我听。 脚夹啫，嗱，你头先都讲啦，脚趾夹同埋手指夹啦，平均你系几耐到剪一次手指夹、脚趾夹？ 我想三个礼拜至一个月啦， 系咯，差唔多咯。 系咁，你哋有冇发现啊？原來手指甲同脚趾甲系咪一样嗰、那个生长速度啊？一样定系唔一样？ 我覺得手指快啲， 系啊，手指快啲噶。 系啊，你哋有冇发现？即系发现咗呢样嘢之后，你哋有冇谂过究竟点解？你完全唔理啊？我偏向完全唔理嘅。 我知道嘅，但系我觉得我谂唔到点解。 系 吓，咁你系咪？话俾我听个答案啦，我好兴奋啊，好爽啊！ 我原本开头系完全冇谂过去解救点解嘅， 估唔估到噶？ 系咯， 估下先咯。我估系咪啲营养到啲啊？啲手指容易到啲啊？咁佢生得快啲啊？ 系，叮雷近啦、 啊！ 原来有个传闻、一个说法嘅，有一个说法就系话咧，因为手啊近心脏多啲，咁所以嗰啲血液泵入去啲养分啊，嗰啲就会近手指多啲，所以就手指甲咧系快过脚趾甲嘅。咁、另一个说法系乜嘢咧？ 真噶真噶，头先讲嗰个 系，因为我都系今日睇到嘅时候，跟住就吓、啊，原来系咁噶咁。咁、另一个说法就系话咧，原来人咧即系由开头嘅时候咪话用猿人咁进化。咁嗰陣時咧，就跟住就進化嘅時候，就開始就分配一啲工作啦。咁腳咧就負責去行路，就可以撳住個地平衡啦。咁、手咧就負責去攞嘢食嘅。咁所以咧手咧嘅活動能力就多啲。 係。 咁跟住之後，所以啲手指啊、腳趾啊嗰啲咧就會係 靈活啲。 係啦，靈活啲嘅手指，所以佢哋咧就要多啲去指甲，就生長快啲去保護住自己嘅手指啦、而腳趾甲因為相對咧，因為冇我哋手 冇乜點喐啊， 係啦，冇乜嘢冇乜嘢要用啊，咁样，所以就会系短啲，不过即系个生长速度就短啲，同埋咧，但系咧佢就会厚啲嘅，即系会厚过指甲嘅咁、样。咁但系仲有，咁我之后我再喺度揾多啲佢嘅说法啦。咁、原来咧。好啦，你哋头先都讲咗就係话平均三个礼拜到就或者一个月到就会剪一次指甲㗎嘛。你有冇计过会长几多 哇，咁冇度喎又。 长啊，我一个月当长到好似个月光嗰啲，即系嗰啲 crescent moon 咧，嘅新月咁咯。 系， 如果系几多啊？咁 几 mm 咯， 五六 mm 咯。 系啦，咁原来咧，佢有讲嘅一日咧系会平均啊，手指嘅话系会0.1 mm 嘅，或者去到0.15 mm 左右。咁、而且咧。就是呢一個嘅夏天係會比冬天生指甲嘅速度快啲嘅喎，而男人呢亦都係生指甲係比女人快嘅。咁佢都有講，如果一個月嘅話咧，平均一個成年人啊，指甲咧係會長大概3毫米到，腳甲咧就大概一個月咧就1毫米到。咁當然啦，咁咧個指甲生長速度咧係因人而異，同埋係有年齡分別嘅喎。咁重要咧就係頭先講咗啦，根據啊呢個台灣某一間醫院嘅皮膚科主任啊，佢就話啦，呢個嘅生長速度即係指甲生長速度啦，就係根據年齡啦。好啦，俾你估幾多歲之後咧就開始會慢起嚟啊？ 幾多歲啊？ 一定唔會好似我而家都仲好快，都成日都要剪。65啦。 六十五， 系啊， 太耐啦。冇咁遲啊！ 冇咁遲， 減一半， 我都仲長得好 快喎。30歲到啦， 係啦，30歲到咧就開始咧慢慢咁減慢㗎啦。咁、如果咧即係營養不良啊，或者食緊其他藥物，或者有一啲嘅病變啊，即係病理變化嘅話，都可能會影響呢個生長速度嘅。咁、好啦，佢仲有講到、原來咧呢個嘅指甲咧係會有影響，即係尤其是對女性嚟講啦。有六樣嘢，頭先講咗呢個嘅氣候啦。又讲呢个嘅年龄啦，跟住好啦，营养头先都有讲啦，原来仲有几样嘢系会性别又有讲啦，跟住原来系月经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嘅指甲生长噶， 系 佢话有六个因素嘅，年龄、月经、气候、性别，呢、这个嘅昼夜循环同埋营养呢六个因素都会影响嘅。女性咧喺月经之前或者怀孕期生嘅指甲系会特别快嘅、男仔咧就会因为咧呢、这个新陈代谢咧，所以就会令到指甲会快咁。哇！呢、这个就我完全都冇谂过，指甲竟然自己会走去考究，而今日我因为敏感。有冷知识，我走去考究咗啊！ 系，所以好了解你嘅身体啦。 呢个系你心目中嘅谜团，好耐嘅。 其实我冇理过，直情完全系开头。 你知知地噶嘛？ 之前都唔会刻意去谂咯，即系我都会知道自己手指甲系快过脚指甲长，但系点解咧？我唔会想去，即系我冇咁嘅兴趣会去理咯。但系原来就系因为咁嘅原因，我觉得啊，几得意喎！ 啊，呢啲真系其实咧都系可以去酒吧度嗰啲 pick up 啊。 系 啊，你知唔知咧？你手甲一个月长几多啦？ 我哋呢个 library 就系咁样，去到我哋打字咁咯。吓，你嗰个 option 嗰个 key 咧，我哋做咩噶？ 你唔知道啊？我表演俾你睇下咁啊！我就预备咗一个嘅，不过咧我就而家卖少少关子啦，因为首歌就比较短，系啦。咁咧就系一个文字篇嚟嘅，就系我哋平时成日讲呢一句说话，但系到底点解会用呢个字嚟到代表咧？就系啲铺头咧闩门嘅时候咧，佢哋咪会话打烊啦，即系旧时啲人都话打烊啦，收铺啦咁样嘅。咁點解係打烊？到底打烊點解就代表閂門咧？ 樣 係 咩嚟咧？ 樣係咩咧？ 我都唔知， 我就唔會好似阿 Kitty 咁嘅，人哋開咩題，然後佢即刻上網抄。 我都唔抄，我純粹估。 好，你哋一陣 一 首歌翻嚟估一估。 係。 师傅得唔得噶？ 冇嘢嘅 KB， 最多咪死。 有时人仲恐怖个鬼啊！

翻翻嚟敏感时刻啦，咁啊今日咧敏达人就同我哋讲啲冷知识啦，咁我哋每人咧都带咗啲翻嚟嘅，咁一开头咧我都几惊嘅，因为搵冷知识嘅时候咧好怕一讲出嚟嘅时候，其实呢啲系常识，只不过系自己唔识就当咗系冷知识，咁所以咧就搵啲诶睇下有冇啲系啲文字啊嗰啲起源应该会难会知道啲啩，即系除非你有修读啦咁。咁头先咧我就问下敏达人同埋莫莉知唔知道点解咧？嗰啲铺头闩门啊，就叫做打烊，即系个出处系啲乜嘢咧？咁你估唔估到咧？ 阳字咧，唔系就咁一个阳字噶， 系有个火字边噶，冇错。咦，你好有慧根喎，我咧系啊， 我识读，但系唔知点解咧。 系啊，我就怀疑咧，嗰个阳字咧就同嗰个铺头眼灯嘅咧有啲关 系。系，我觉得个火字有关。 会唔会系以前嗰啲咧？佢哋点油灯噶嘛？即系。佢又即系一系咧就系灯笼个心入边嗰嚿嘢啦，一系咧就系嗰啲油灯咧，以前咪好似个酒杯，好似个马天尼酒杯咁样嘅嘛。咁佢哋咧就因为要熄灯啦嘛，佢咪打个样咯。 已经估到八九成啦，即系好 八九成就好叻啊， 好叻就系从呢个样字出发嘅。但系原来咧就而家我哋知个打样个样字就是火字边一个一只羊个羊啦。 以前唔系嘅。 咁原来咧即系根据呢个教育部重编过。国语词典嘅修订本咧， 即系以前叫打灯噶嘛？ 呢个样字咧有第二个写法嘅，就系一个你当操场嘅场字啦，个土字边咧就换咗做个火字咁样，咁亦都系个阳字嘅写法嚟嘅。咁个意思咧就系一个融化金属嘅意思。咁根据呢个西汉语言学家杨雄嘅《杨子方言》就话呢一个阳字咧。隻也，隻即係火隻個隻啊，即係所以咧，總括嚟講咧，呢個樣亦都同呢個隻熱嘅火係有關嘅。咁而打樣咧，就真係好似敏達人所講啦，都就係將店鋪裡面咧用嚟營業嘅火咧就熄咗佢。咁火熄咗之後，即係代表今日嘅工作完成啦。咁點解嗰陣時要無啦啦即係講打樣，咁唔直接講閂門咧咁樣？咁啊，如果 閂門即係好執笠咁咯， 係啦，就唔好意頭，佢哋覺得即係好似關。关门大吉啊，或者好似会倒闭咁样，咁所以咧就用咗呢一个打烊咧嚟到代替啦。 休息唔得咩？ 休息你可以翻嚟嘅，你可能系个店员去厕所，你休息咁 样系啊，系。 好，讲完啦，已经你哋两个都估到九成咁上下，所以你话 你太老实啦，你 我嘅担心系啱 嘅，我真系唔知点解噶，所以你好好啊。 唔系，我本来谂住今日咧又比分制嘅， 好彩冇啫。 但系我觉得香港人已经好大压力啦， 无谓无谓增添我哋三个嘅压力。 系啊，无谓啊，大家咪倾下偈。 总有人系唔知嘅。好啦，到翻你啦， 都系我啊。哦，好啊，喂。呢个问题咧就系、是想同大家点样研究一下嘅啫吓，表面上好简单咧，但系又好复杂嘅。你哋相信个地球系圆嘅，定系平嘅咧？ 哦，又系嗰个叫咩啊？之前嗰个叫咩咩效应咁样噶嘛？曼德拉效应，有啲人就觉得系平嘅，有啲人就觉得圆嘅。 唔系曼德拉效应嘅大概嘅意思系，大家都以为嗰个寸法系咁样啫。 系 咁，但系原来唔系你哋倾下先。 但系好似话原来而家仲有人真系信地球系。打平噶嘛，佢因為你搭船嘅時候，有啲人就會覺得點解我話曼德拉效應，佢就話原來咧有人就話佢哋點解如果佢唔係直嘅話，佢唔係平嘅話，點會我揸船嘅時候，佢唔係去到某個位浮咁轉咗落去？因為如果地球圓嘅話，佢就應該衝咗落去噶嘛。咁而家即係話地球一定係平嘅，就係因為佢架船繼續行去邊個位都係繼續平。 唔係，但我就咁，我想討論喎。但其實你地球係平，你都唔一定衝咗落去嘅。你有冇睇嗰套戲叫做《Truman Show》啊？即係如果嗰個片場啊，係大到你都到唔到，咁你咪衝唔到個邊，落唔到去。 即系系啦，有尽头噶嘛。 咁啊 ，Kitty， 你讲下你嘅见解先啦。 我嘅见解就系一路听都话地球系圆嘅，咁我就信系圆 嘅。 老师系咁教。 嗱就系 exactly 咧，就系地平说咧，即系新嘅地平说啊。 我唔係講即係古代咧，佢哋想象唔到個地球係圓啦，咁啊，直至到有一啲天文學家去睇咧嚇等等咁樣冇理由啊，即係包括埋呢一個日心啊，唔係叫即係日心說啦，或者係地心說啦，作為呢個太陽系啊等等啦，其實佢我哋以前冇得計算啊，或者亦都冇得上太空去影相噶嘛，咁佢哋都曾經咧就係想象過啦，哇個地球咧就應該係唔知有隻龜。只龜咧就托住個盤，個盤就係地球咁樣噶啦，咁樣咁咧，咁呢只就好古代嘅相信地球點樣存在啦。咁但係後屘咧都曾經有一度咧就相信圓噶嘛，係嘛？咁不過近排咧又有一批人咧就係、是、好相信係地平嘅喎。咁咧佢就係針對好似 Kitty 呢咁嘅人啦。只要老師講乜咧，佢就信乜噶啦。咁呢一批人咧，佢就專登要信咧地球係平嘅。咁佢哋就係話我哋反教科書。即係其實係個社會要你知道嘅嘢未必係真的，因為我哋其實咧真係冇得個去答阿Elon Musk 啊，或者係答阿唔係叫咩 Branson 嘅嗰啲咩嘅啲空中計劃上去噶嘛，幾百萬上去噶嘛，咁佢哋覺得地球係平嘅話咧，咁你話咁佢拗頸啫嚇，咁你就算唔信老師講嘅嘢，你拗頸你都有理由啊。 係啊， 咁你講嗰個地球係平係點樣平法咧？ 即係正方形西瓜咁樣嗰啲啊？ 係一個切開咗半咁樣咯，啲人話 咁樣。 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拗嘅攞嚟，因為成日都話我哋有望遠鏡、衛星圖影落嚟嘅地球真係圓 嘅 嘛。 佢嗰啲全部係覺得係假新聞嘅。因為都有一批說法咧，佢話美國咪1968定67年尾登陸月球嘅，其實嗰啲係 studio 搞嘅咋， 又話有影又冇影咁 樣啊嘛，咁好多嗰啲陰謀論嘅嘛，咁嗱，我哋先唔好講嗰啲上月球嗰啲先啦，咁佢嗰個地平說咧，佢哋都懶係有一套理論嘅，咁佢哋就話咧，喂，如果地球係圓嘅，我哋搭飛機嘅時候啊，我哋如果係打橫飛嘅，咁咪飛出咗去咯。 係， 你明唔明啊？如果佢係圓，而地球又轉緊，咁所以嘅咧，佢哋話啦，個地即係如果你搭飛機咧，咁個飛機頭要耷耷地，一度耷一耷，你先可以咧。嗱，你個地球圓啦，我整個 即 係圓頭先啦， 咁飛啦， 你就要耷住耷住耷住耷住耷住耷住耷住先嘅。如果你直飛，你咪走咗出去咯。 係 嚇，咁佢哋就咁樣，佢係咁樣好似講到似殘殘咁樣啦。咁你又跟住你就會問，咁佢哋覺得平係點樣平法先？點樣攤平法先？因為我哋睇慣咗啦嘛。咁即係佢都係提一提話俾我哋聽。有時人哋話俾你聽，未必啱嘅，你諗清楚啦。咁就啱啱咧，佢就係發現咗咧呢一個咧聯合國咧畫嘅地圖啦。呢個聯合國畫嘅地圖咧，就同我哋一般人睇嘅地圖係唔同嘅。佢係一個地球嘅 top shot 嚟嘅。嚇，即係我哋一般人睇嘅地圖咧，其實都唔係真係根據，因為地球如果係圓嘅話咧，係一個 sphere 咧，你要夾硬整佢做一個 2D 平面咧，其實咧有啲國家咧係放大咗咁啊頂嗰啲啊，即係例如北極啊，或者南極啊嗰啲位置咧，你要夾硬你要拉翻出嚟，即係好似調翻轉嚟講咧，平嘅嘢你用廣角鏡嚟影咧，咁佢係又拉彎咗噶嘛。好啦，咁呢一個咧聯合國嘅 logo 咧，咁咧佢係一個地球嘅 top shot 嚟嘅。咁咧佢哋。地平說嗰啲人就話咧，其實咧，地球嘅中心咧就係北極，係、然後咧，即係你用想像 top shot 啦，咁然後咁你話咁南極啊點啊？嗱，南極啊 ，Kitty 跳舞啦，你當佢有一條好靚嘅紗裙，你個頭殼頂 就係 北極啦，你條裙紗咗出去個邊邊，嗰度 就係南極啦， 就係南極啦， 咁個南極咪好散咯， 係啦，佢講南極就係好似 散咯， 就係咁樣散咗。咁佢就話呢個咧就跟住佢就陰謀論啦，啲人喺度講話呢個正正就係聯合國個 logo 嚟啦，嚇咁跟住佢咁你就會問喎，咁如果地球真係有邊嘅，係好似個盤咁樣嘅，咁啲人去到咪知咯？咁佢哋就話啦，其實咧因為南極咧係好少人去過嘅， 真係 嗰啲探測， 咁但係都有人去過噶嘛？ 係啦，嗰啲係假嘅，嗰啲其實話俾你聽，就佢一定係會咁講噶嘛。 即係總之你唔係我哋香港人就話假。 我哋香港人最知道係啦，即係有啲好有立場嘅人係點樣去，你無論點同佢講，佢都話俾你聽係假嘅。係咁，佢即係你想象到佢就好似個 pizza 啦，咁地球就好似個 pizza， 你去到嗰、那個。披薩的邊嗰啲咧，佢好似係南極噶啦。咁咧，之所以佢全話俾你聽係冰天雪地唔可以去咧，就真係好似 Truman Show 嗰套戲咁啦。因為你去到咧，你真係就係去到邊皮噶啦。咁跟住咧，你就會問喎，咁邊皮以外有乜嘢 再出嚟咩咧？ 咁你就想象啦，咁又有一個説法啦， 就係宇宙啦。 係啦係啦，宇宙咧就其實好多個地球噶，咁你就要想象係好多碟嘅披薩，好多碟嘅披薩擺埋一齊。就好似個我用中國人了解啲啦，好似個五同入面嗰啲圈咁樣黐翻埋，你明唔明啊？邊對邊咁樣嚇？咁如果你要呢，即係如果你啱啱喺一個盤嘅邊啊，又掂到隔離個盤嘅邊，你就可以time travel 啦。 嚇！ 呢個咧就係佢哋所謂嘅平衡宇宙論啦。 哦，咁即係話，如果我想 time travel 嘅話。就是去南極就最有機會啊，因為喺個邊嗰度。 但係南極嘅你真係啱啱揾到嗰個點喎、哦，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兩個大銀、嗯，你個兩個大銀嘅叫做周邊啦，所謂 circumference， 即係得一 點係掂到嘅啫咁樣。 如果你掂到嗰點咧，就類似係嗰啲叫 wormhole 啊咁，你就可以過到另外嘅大銀噶啦嘛。 哦， 但你過去做咩咧？ 体验下翻嚟同你讲啦， 系咪？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完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呔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抹地记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个，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率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错失没法改过， 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越是卖力越惹祸，回望那刻醒过，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抱紧初心去活过，至少此刻我是我。 要同佢讲声恭喜，佢阿苏骆振伟有佢第一首嘅派台歌曲《成熟不了》。 敏大人讲完地理篇，到我讲动物篇。 好， 系咁啊，关导盲犬事嘅。咁我哋成日都知道嘅就系导盲犬，我哋平时见到佢做紧嘢嘅时候，就唔好撩佢玩啦，唔可以令佢分心，亦都唔可以喂佢食嘢啊，咁样噶嘛。 系， 咁知唔知道导盲犬系几时开始有佢哋即系要做嘢啦？即、就、系、是、有导盲犬呢一样嘢啊？ 即系几一九几年咁开始有导盲犬？ 系啦，即系近嘅时间定系远嘅时间咧？ 几 耐咧？系啦，有导盲犬几耐？因为成日感觉好似啊，都系人训练出嚟啫，都应该历史唔系好短，唔系好长嘅咋咁样噶嘛。咁即系几耐年前就会有咧？ 几耐年前？ 啊、我哋分头啦，我哋一个古远啲，一个 大包围，好，你估先， 大包围，买大细咁，你两个。 我估近啦、但系近又点为之近呢？ 五十年， 好啦，咁我估个远嘅啦， 系， 我估啊， 成千年噶嘛， 都有二百几三百年噶啦， 系啊，Kitty 又估啱喎，原来咧大概喺240年前啊，咁佢就话咧，其实历史学家就相信咧，导盲犬咧，其实如果你话要追溯嘅话，大概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期嘅、但系去到1780年，即系240年前啦，喺巴黎咧一个盲人学院咧就第一次有系统地咁样训练啦，一啲嘅狗只去帮助失明人士嘅。咁、好啦，咁啊佢哋就细细只就已经成日都讲话就要去一啲寄养嘅屋企嗰度做 training 噶嘛。咁啊要一做18个月噶嘛，系咪？咁、好啦，到佢做完一个嘅 training 出嚟咯，咁啊跟住揾一个嘅主人啦，系咪就委派去个主人度？你哋觉得跟住佢就一直就跟住个主人啦， 唔系噶喎，应该 即系亦都系意思系训练员委派佢去一个主人度定系点啊？ 佢哋要配对噶系咪啊？ 系啊，原来佢哋要配对嘅，因为都要睇下个主人同呢只狗夹唔夹，适唔适合，有一个配对嘅。而且啦，我哋成日见到嘅就系金毛寻回犬系呢个嘅导盲犬噶嘛， 系啊， 你哋估系咪真系就系得金毛寻回犬啊？有冇见过其他？ 哦，有見過，我有見過， 係你有見過，原來 因為我同呢個盲人輔助會、輔導會係有一啲 合作 過㗎、我見過唔同，但係我唔識 係咪拉布拉多嗰啲啊？拉布拉多 係啦，呢個亦都一隻， 係啊， 係其中一種品種， 係咪牧羊都有㗎？ 系啦，但系原来咧都大概只系限呢几种嘅啫、原来因为有分别嘅，因为佢就话咧，金毛寻回犬啊、拉布拉多犬同埋牧羊犬咧，最有可能系成为呢个嘅服务犬，即系呢个导盲犬，因为咧佢哋嘅身体个大细啱啱好，咁、如果太细只嘅时候咧、又好似惊佢会唔知走咗去边，又或者个感觉上面又好的识惊个失明嘅人士，可能就未必可以知道佢喺边个位置咁样。 而且通常咧呢幾座幾個品種的狗隻咧係溫和，同埋係有一個嘅即係比較善良啊，容易啲去做一個訓練啊咁樣，所以就會揾佢哋啦。好，最後啦，其中呢、這個成日都話哦，導盲犬帶佢過馬路，帶一個失明人士過馬路噶嘛。 嗯， 咁導盲犬識唔識睇紅綠燈啊？ 識唔識睇啊？ 係啦，如果唔係佢點樣帶佢過馬路？ 我估佢識聽咯，係嘛？ 但係嗱，你諗下，追溯到240年前有嗰陣時，未必紅綠燈會突突突突突咁樣嘅。 咁我唯有講識睇啦，你講四 sell 到咁樣，佢識睇㗎，佢識得分紅綠燈㗎。 应该唔会嘅，狗系色盲噶嘛？ 系啦、 啊，吓 好开估 睇位置咯，第一眼灯睇， 佢系睇啲人流唔通？ 来近啦，佢、哦、真系 Kitty 真系好好好叻啊！对于狗仔啫，佢、 啊、 就话原来其实导盲犬咧，导盲犬咧就真系唔系识睇嘅，佢哋冇识别能力嘅。不过佢哋咧就会睇到街上面啲车系咪真系靠近个主人。咁、如果佢知道靠近嘅时候，佢、就会撑开个主人，又或者咧试图坐低话俾个主人听，你唔好再行前啦咁样。咁、原来佢只系睇有冇车近自己嘅啫。到最后啦，佢会有一个嘅年龄退休，大家都知啦，系几耐到？ 几多岁？ 我真系唔识噶呢啲狗嘅年龄。 十岁？ 佢即系要服务人啊，即系做一个服务犬，做到几耐佢就要退休？ 起码十五年啦。 系好啦，阿文达十五年， 我估短啲，可能十年八年咁啦，系咪？ 系原来咧一只服务犬嘅生涯大概就系7-10年嘅、当一个狗只咧系啦，即系服务 完成完毕。我喺敏感时刻都就嚟退役啦， 你同只狗比唔系啊？你永远都系我哋 leader。系咁，原来佢之后咧就要去第二个家庭度俾人收养，咁啊俾佢即系过一个开心舒服，唔需要再咁大压力嘅一个嘅生活啦，哦、就系咁啦。 好，最后是不是要讲翻我噶？今晚真的学到好多嘢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社会对公务员是否在家工作有误解。他形容第一波疫情爆发时，较多员工在家工作，是因为当时口罩等防疫物资短缺，但现时防疫物资较充足，政府在工作场所加多了防护措施。他又说，如果有需要，部门首长可作有关决定。如果公务员在家工作不影响工作，部门首长可以弹性处理。公务员事务局亦都再次提醒政策局同部门尽量弹性处理公务员的上班安排，并维持公共服务。建议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可以考虑将有关人员分成两组，交替在家工作。另外，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听日开始，张建宗说，所有候选人要遵守基本法是天经地义，希望参选人以香港利益为依归。立法会财委会今届会期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涉及明日大屿的5.5亿研究拨款在会议结束前仍未能审议。财委会主席陈建波在记者会表示，对于未能够通过拨款感到可惜，认为政府有责任多宣传有关计划对市民的好处。陈建波表示，明日大屿项目是能够解决年轻人住屋问题的关键，对香港未来是必须，但政府没有做好公关文宣工作，令市民不明白项目的好处。他觉得香港人一方面说房屋供应不足，一方面又不想政府填海是矛盾。他说，如果不做前期研究，凭什么判断项目对或错，质疑反对的人是不是真的清楚细节。前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被控在担任商品交易所董事会主席期间，串谋下属隐瞒证监会和财务公司，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一项串谋诈骗和一项欺诈罪成。法庭将案件押后至下星期四判刑，张振远还押候审。时任商交所主席的张振远在2012至2013年串谋下属商交所财务总监蔡达英隐瞒证监会，导致证监会在误导下继续批准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认可。

儿童国际电影节有几儿童有几国际，交俾负责人 Evan 介绍一下。 电影嘅简介咧，其实真系超级多元化。其中睇过一个啦，就系女街童阿布兰卡系露宿街头嘅， 即系剧透少少啦。佢见到喺电视上面咧，就有人咧就去领养一啲小朋友。咁佢把心一横，我领养个阿妈翻嚟先。呢啲就系嗰个戏点样由儿童嘅角度出发。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蝶迪斯二台院线。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the program. 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声情中人， 星期五晚的敏感时刻呢，我们有声情中人的环节，莫莉。 是啊， 是。今晚我们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会长 Anna 和我们聊天的。 Hello Anna。 Hello 大家好。 是 你 們 好啊。 是啊，最近大家都小心身體啊，齊心抗疫啊。咁啊，知道今晚呢 Anna 同我哋講嘅題目呢都係同一個疾病有關㗎喎。 係冇錯啊，係我哋即係女性嘅一個都慣常可能都會見到嘅一個疾病，咁就係乳癌嘅情況啦。咁我哋都即係暫時啲研究都會話呢，大概 50% 嘅婦科癌啊，或者即係乳癌嘅病人呢都有啲持久性嘅性功能障礙嘅問題。 哦，即係患有乳癌的病人在性功能方面是有受到影响的。 是啊， 即是不是纯粹是心理上，即是生理上都是 有影响到的。 是啊，因为它可以是有生理啊，即是 即身体上的因素，也都可以有一些心理上的因素咁样。如果再加上呢做化疗的话呢，也都会有一些因素导致了它在性功能方面会有一些障碍咁样。 Anna 打个岔，我想请问呢，乳癌现在算是女性的几多号杀手之一呢？ 哎，我唔记得咗而家几号啦，即係以后可能啲医生会清楚一啲啊。 明白。 但係其实即係起码我哋嘅研究就係话，即係如果佢係有乳癌嘅病患者当中，咁一半都会觉得遇到呢种咁嘅障碍咁样。咁可以即係简单讲讲，即係其实有呢个病患嘅时候，佢究竟嘅整体的影响是怎样先。当然在心情上啦，可能会是有焦虑啊、抑郁啊、难过啊、混乱和恐惧啦。这个都可以理解，即一般有癌症可能都是有这样的状况的。当然就是说自我形象都会受到损害啦。这个也都可以理解。另外就是呢，如果做手术的话啦，就会有些产生痛楚啊，或者有些淋巴水肿啊，或者减少了个头的感觉啊，咁呢啲都会令到喺性趣方面都会减低。咁如果做化疗嘅话，当然可能好攰啊、作闷啊、甩头发或者系过早提早停经咁样。咁另外当然即系喺直接嘅影响就系话咧，性欲会唔系咁高啦，即系冇会降低咗。咁阴道亦都可能会比较干啲，咁性兴趣亦都会降低，咁高潮嘅障碍都会产生。 咁呢个系咪同荷尔蒙有关？ 冇错冇错吓。咁另外就当然重有就系、是、如果伴侣咧系个反应系比较负面啦，咁就当然就更加会影响呢、这个女性嘅自尊感咁样咯。所以即系吓。 想问Anna，因为刚刚你提到那个，即是说可能伴侣呢，如果即是反应不是那么好的话呢，就更加会影响大家这个性的关系啦。其实这个乳癌呢，即是我不是太了解，即是譬如患者那是不是切除了那个乳房，即是一定是需要切除个乳房，那如果真的切除了的话，即是在外观上是不是又可以再整一个即是代替品？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可以吓，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 嗯， 即系如果佢真系康复咗之后啦吓，咁可以系做翻一个即系植胶啊，咁即系用一个手术嘅方法令到自己好似两边系平衡啲。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补救嘅方法啦吓。咁当然即系喺我哋嘅角度就好睇嗰、那个即是患者本身的取态、 嗯 啊、如果我们过去一路集集都听着的时候都很明显听到在性的亲密感方面呢，其实什么是最大的性器官啊？ 感觉个脑 脑是最乜嘢咧？最重要系咪啊？脑、 嗯、 系最重要嘅性器官，因为佢控制住我哋去点样去思考啊，观念系点样吓、啊，或者荷尔蒙嘅分泌系点样。但系全身最大嘅性器官系 皮肤， 系啊，就系、是、其实系全身嘅皮肤吓。咁、我哋即系以前都有提过啦，有啲人即系患咗中风，咁佢净系个头部喐到咧，咁其实佢嘅面啊，即系整个感觉嘅部分咧，佢嘅外里咧，可以系用手去抚摸佢，表达咗佢嘅爱。咁都系一样系能够感受到嗰种亲密嘅感觉嘅。啊，头先就 general 即系整体去讲一讲吓，我哋即系当然可以睇睇就系话喺个性功能障碍当中个身体上咧，其实我哋发觉咧，即系嗰个疾病本身啦，或者啲外科手术系可以做到佢功能嘅损失啦。咁例如即系缺乏咗一啲嘅荷尔蒙，即系激素吓，或者系即系嗰个疲倦痛楚嗰个状况会令到佢系唔想有呢一个嘅性嘅亲密。 咁呢啲可唔可以靠药物去即系 resume 翻个 level 嘅咧？ 系啊，即系我估，即系如果药物嘅治疗令到佢可以减低到嗰个痛楚嘅话咧，咁佢当然个状况恢复嘅状况好啲，自然都会系好啲。当然，乳癌其实个康复率都系高嘅，只不过喺患病当中，我哋发觉夫妇之间如果个沟通唔系咁好啦吓、或者过去嘅感情亦都唔系话特别好，甚至乎如果个性观念咧不嬲都只系觉得系个预防系最重要，咁当然个影响就会特别大啲。 嗯， 咁所以。好睇两个双方个感情基础系点样，都系个考验嚟嘅。 系咁，所以其实多唔多话啊，做咗呢一个手术嘅患者，会因为喺性方面唔协调嚟到揾你哋去帮手咧？ 系啊，嗱，如果真系患呢个病患嘅朋友咧，我哋暂时啦，因为我系即系社工嘅背景啊，咁但系咧我哋同性治疗当中都有啲医生啊、护士咁咧，佢哋就会接受。即係多啲係真係有乳癌嘅病人嘅嚇，咁、我自己喺同啲護士去講性治療啊，或者性教育，或者係患到乳癌嗰個嘅輔導嘅課題當中咧，咁有啲護士專門咧就係、是、專科咧就係、是、乳癌科嘅護士咁樣嘅 嚇， 咁佢哋都會發覺嗰啲病人可能都會有好多即係性觀念方面嘅誤解，咁或者係一種嘅扭曲，咁導致咗患到呢個病之後咧，更加容易喺夫婦嘅溝通。和性生活上有很多的困惑樣、主要就是、他们那种焦虑、或者觉得、即总是觉得哎呀，即不知道性行为又会不会导致病更加差，即有很多 很多忧虑， 是有很多迷思、或者有些直情觉得有了癌病本身都已经好像有些罪疚感、对自己又失去信心、所以那个焦虑咧喺女性方面，甚至乎系成日都好忧虑咧，被对方拒绝啊，咁、所以个抑郁情绪都好容易产生喎吓。 系 啊， 咁都能够理解嘅呢一个 吓，同埋两个人嘅关系咧会更加可能即系唔够沟通嘅话，亦都会好恶劣啦、即系大家都会相好多嘅猜疑啊、唔信任都会出现咯。其实系一个好大嘅考验啊。 系，诶，咁都几惨，因为本身其实佢患病已经佢会好需要人哋关心啊，亦都好需要。关怀啊，但系反而即系呢一个病令到佢谂好多嘢，即系甚至乎会即系，譬如可能好似头先 Anna 咁讲，会有啲自卑嘅感觉啊，或者觉得可能影响到个外观等等啦，系啦。咁不如我哋听首歌翻嚟，睇下 Anna 有冇一啲真实嘅事例啊，啲 case 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唔该。 我想做你的月亮，让所有悲伤都变成童话。Oh, do you want my love? 我们缠绵在。 想和你亲吻在夏夜晚风的星空下，让我们用时的爱风干却璀璨的时 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声情中人。 听完首歌回来了，刚才跟 Anna 讲的，就是一些乳癌的患者呢，可能即係除咗即係受住呢一個身體上嘅不適折磨之外咧，其實佢哋心理上面嘅狀態啊，或者可能即係體內一啲荷爾蒙嘅影響咧，都會令佢哋即係諗好多嘢。尤其是可能喺同另一半嘅性方面咧，即係都唔知道會唔會因為呢一個病而受到影響，係啦。咁啊，其實阿 Anna 有冇啲咩方法，即係譬如醫生啊或者護士係可以即係針對佢哋幫佢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令到佢哋舒服啲，或者唔好亂咁諗嘅咧？ 係啊，其實當然咧，患到呢個病患嘅時候咧，其實係多方面嘅。嗱，即係一開始我哋睇嗰個 presenting problem 呈現出嚟，就好似係一個癌症，同埋咧咁啱就係我哋平時都比較注重嘅，即係性生活當中好重要嘅一個嘅身體部分，就係、是、個預防部分嚇。咁、就好似咧，大家都關注咗，係哎呀，一下子覺得個形象就會係大大影響啊，因為一向就係刺激到嘅就係大家即係夫婦當中，我哋發覺嗰啲嘅個案當中就係話發現咗自己本來嗰套嘅性觀念係一個好偏頗嘅啦，咁呢個係好大嘅發現啦。當然呢啲個案當中，咁我哋就遇到呢啲嘅病患當中咧，我哋一般咧，譬如有啲護理嘅朋友啊，或者係醫生啊，照佢哋嘅時候咧，如果佢哋有呢一方面嘅情形嘅時候咧，首先我哋覺得咧係醫護人員咧要無論佢有冇性治療嘅訓練咧，我哋通常都是希望他们是首先自己会医护人员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即是在性方面呢，即是这方面我们就不怕呢，直接都要问回个病人、即是他们有这个病患，比如回来复诊样，那都要关心他们在个夫妇关系的状态是怎样。那我们暂时就是发现呢，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医护人员呢没有一般不够训练的时候，未能够是很坦然去问回呢，那些病人也都不是经常可以去提出，那于是乎他们的困惑就两个人就卡住了。咁就好惨啊！即系我哋会觉得啲病人就系、是，哇！佢好耐冇人去问佢，然之后佢哋两公婆又唔识点去有咩语言去沟通呢一方面嘅嘢嘅时候咧，即系有病已经好惨噶啦，再加埋喺性方面咧，亦都冇能够好好去沟通得到咧，于是乎嗰个关系嗰个恶劣咧，系导致两个人有多重嘅痛苦咧，其实个抵抗力都会差啲嘅， 系嘛？ 咁如果我哋医护人员有嗰种敏感同埋触觉，亦都揾到一个比较系适当嘅语言咧，可以同佢哋去沟通，同埋去谂下点样可以令到佢哋话呢方面嘅关注系好自然嘅，即系唔好话你。但其实咧，我哋平时有时接触啲护士啊，或者系啲护士俾讲笑都会话，哎你依个病啦，有翻条命都好啦，仲讲呢啲咩咁吓？即系会咁样嘅态度啊！咁但系我哋就会觉得， 唔係嘅，因為其實好多研究都有講到啦，即係能夠有親密當中感受到更加多嘅愛啊，或者係互相愛護嗰啲荷爾蒙嘅分泌，其實係有助個身體嘅抵抗噶，有助佢康復噶。咁所以我哋會覺得通常咧都會同呢個上，第一就係我哋要有個 permission， 即係你要係 allow 佢哋去分享翻呢一方面嘅困惑同埋焦慮，咁令到咧佢第一，醫護人員咁專業人士都問我，即係我呢個關注都係有一個嘅出口可以同人去講到啦。咁然後呢多數我哋都會鼓勵呢就係、叫埋個另一半啊一起去，因為復診可能有先生帶佢嚟嘅時候，我哋就話呢係一起去分享返嗰個困惑係點樣。咁當專業嘅人士好好同佢哋傾呢，佢哋即刻就會覺得好似有少少出路啊，即除咗個病好生之外，原來呢一方面都可以被尊重同埋被關注嘅、我都仍然可以享受返個親密感嘅。咁、即都要配合佢身體嘅狀況，唔係話下下都要以性生活為要，而係話喺康復當中兩個人嘅愛撫表達其實都係重要嘅。咁、然後呢，所以第一下呢個方法就係你要 allow 佢哋 permission， 就係讓到佢可以去講佢個需求或者係佢嘅困惑喺邊一度先。咁俾一啲有限度嘅資訊俾佢知道啊，其實你呢方面要點樣去關注啊，呢個對你有咩影響，可以講到幾多咪少少講俾佢聽咁樣啦，係嘛？就唔知道自己原來幫到咁多㗎。有時候啲護理人員覺得講到之後呢，原來嗰啲嘅夫婦覺得啊，終於有人同我傾呢樣嘢。然後呢當發覺佢哋仲有啲更加多啲嘅資訊，然之我哋就可以俾翻一啲 specific 啲嘅資訊俾佢啦。咁就可能即係專門就睇翻啊呢一方面嘅情況，你要點樣做？如果你真係康復嘅話，其實係有啲咩方法你可以係做翻一個假嘅預防，點樣去讓你嘅形象都可以好翻？如果你有呢個需要嘅話，咁當然好多唔係話個個醫生護士都有呢啲方面嘅訓練嘅話咧，我哋都當然會覺得即係有啲 intensive 嘅即係information 要俾佢哋好啊。咁即係可能要做一啲 therapy 啊，即係咁我哋。醫護人員都要知道一下啦，即係有啲咩嘅轉介嘅服務可以俾到佢哋呢啲嘅病人嚇，咁、就已經對嗰啲病人嚟講係一個好好嘅關懷照顧，就變咗唔係只係話照顧佢嗰個癌症方面嘅嘢啊。 因為始終其實佢嗰個心情都好影響佢個身體噶嘛，即係成日都話你嘅心情好，咁可能你真係嗰個病都會快啲好翻咧。即係如果你成日都好鬱住，咁都會影響，即係心理影響生理啊嘛。即係我都相信係咁樣。所以即係等佢哋講咗出嚟，都係即係一件好事啦，最少抒發咗啦。咁其實喺呢一個 case 裡面，即係我意思乳癌呢一個病上面咧，咁當然我哋好理解到，即係病患者佢嗰、那個即係心裡面嘅即係一啲心理負擔啦，即係佢哋會諗嘅一啲即係唔開心嘅嘢啊，或者會對即係譬如性關係嗰方面嘅憂慮。咁但係真係去到去做 therapy， 好似阿 Anna 你咁講，或者去即係幫佢哋溝通嘅時候，其實係咪患者嘅？老公是更加即是需要你們的指引呢？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這樣的，很奇妙啊，這個又我們發覺啦，即是在我們跟護士溝通的時候呢，往往發現呢的情形就是呢，我們女性呢是已經自己已經是妄自菲薄，或者自己已經是覺得很不行啊，形象很低落，但其實老公是很 open 呢，是反而是很 care 的老婆的， 是 即老公都不會說覺得這件事就已經是令到大家關係很差，反而咧係老婆以為個男性會係咁嗨啦，其實嗰、那個如果等我打開個話匣子，大家可以傾到就會啊，原來我先生並唔係特別介意咁樣咁、即係唔係話只係睇你預防點點，而係真係睇到如果佢哋咁當然係感情都良好啦，就會發覺更加睇到大家嘅愛意喺邊一度嘛，咁、我哋就即好奇，即其實呢個就係話我哋女性好多時候咧用咗個社會上慣常睇嗰個嘅 gender，、覺得個男性一定係咁樣睇，或者我老公都是这样，其实说有了这个病之后，很多老公是说我真的希望我老婆快点好回、就不是说介意她现在的身体状况是第日那个预防是怎样，而影响那个性的、兴趣啊或者怎样，她不会说特别在这方面呢会是、与老婆想象得那么嫌弃她那种状况、是啊，这个就是觉得沟通很重要， 是我们女人想的是这样我都很明白，就是觉得、自己的外表呢一定是即系老公好好紧张噶啦，咁但系其实如果即系一段关系感情系好嘅话，其 其實即係譬如可能頭先舉嗰啲例，老夫老妻咁樣，可能佢真係即係最希望計自己心愛嘅人身體健康啦，即係外面嘅一啲即係形象嗰啲都係好其次嘅嘢啫。咁所以其實聽咗咁多，即係 Anna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無論係即係譬如性生活嘅一啲唔協調啊，又或者係大家即係譬如一啲疾病啊等等咧，即係最緊要都係攞出嚟傾，好好地溝通，因為一個人咧可能真係將個問題諗到好大，諗到好遠嘅。咁但係兩個人好坦誠咁樣去到溝通咧，其實件事即係就好容易可以解決得到。係 啊，係啊，又如果佢溝通得好，我哋大人都好咧，佢哋發現得更加多，佢哋係幾愛對方嘅。 好啊，咁今晚多謝曬 Anna 嘅分享啦，我哋下個禮拜五性情中人再傾啩。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